香港入境，廣州5宗，佛山1宗，陽江2宗。另外，昨日新增14宗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個案，佛山佔3宗，其中一名患者來自香港。天氣方面，華東氣壓正在上升，預料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會逐漸被一股偏東氣流取代。此外，一道雲帶正是覆蓋華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4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3,20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系跌3.2，阿里巴巴120.6升1.8，盈富基金24.92跌4仙，药明生物59.25跌2.35，美团230元升8毫，中国移动58.15升2.5，恒生中国企业88.64系升3.2。快手93.85跌8毫，中国平安66.2系升7毫，友邦保险86.6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3，英镑10.543，瑞士法郎8.434，澳元5.584，加元6.144，新西兰元5.204，欧元8.899。每百日元对港元6.7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8点，升59点。港金报17,0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49美元，卖出1,8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新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但係现场唔系挤塞㗎，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啦，就係新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景园嗰段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红磡道大亚街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同埋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福华街122至124号、长沙环元洲街477至483号、兆恒大厦、九龙湾德福花园 N2座、半山区西摩道3号辉煌豪苑、红磡荣光街52号荣辉大厦2座、鸭脷洲渔安苑彩安阁、新蒲岗御港湾8座、深水埗鸭寮街232至234号桂林大厦、荃湾朗日峰19座，同埋天水围天恒村恒桂楼。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唉，真系呢一排咧，大家真系只能够真系苦中作乐，玩下笑下咁啦，系咪先？冇错，而家个暗烈狂啊，嗰个暗烈狂食暗烈食得多，变暗烈狂咧，就搞到大家咧系好狂，咁所以唯有就尽量希望每一天听住我哋节目都系平添少少开心气氛啦。点啊，龟仙人，你今日嘅心情点啊，龟仙人？ 你惊唔惊啊？ 好精神，惊啊！头 先我哋冇打俾你，因为我唔系 少少嘅， 系啦，即系其实唔好意思嘅。每一日咧，其实负责打电话俾你嗰个系我。咁、今日咧，其实我完全忘记咗你嘅存在。 其实唔系，唔系今日，佢日日都要我喂，仲唔打俾？仲系去到依嘟嘟嘟嘟嘟嘟，开始识吞嗰度。喂，你仲唔打俾龟仙人？佢先系，跟住佢每一次都问诶，请问佢几多号电话？我你记低佢啦，佢都系 你朋友嚟， 佢都算系你朋友嚟，你记住个电话号码啦。 冇啊，真系唔可以。 今时今日第一揸手机咧，真系会唔记电话号码？ 唔记得噶， 你只系揿佢个名嘅啫嘛。 梗系啦，咁我弹晒嘢出嚟噶啦嘛，我何必要记呢啲咁嘅人嘅电话咧？ 咁又系， 可圈可点，可圈可点， 咁 样 嘅 人，嗰啲咩人？咩人咧？系对唔住阿龟先人，你继续讲，你点啊？ 唔系人嘅人咯？ 点啊你？ 我话我自己都唔记自己电话号码， 你自己电话号码都唔知，咁啊冇可能。 咁你夸，你咪夸少少啊？你记咁你记唔记得自己叫咩？咩名啊？ 记得 吓、啊， 你知唔知自己屋企喺边啊？ 识唔识翻屋企啊？记唔记得马小玲啊？会唔会求其揽住一个师奶话马小玲咁啊？ 边个嚟啊？ 边个嚟啊？你吓、啊、 选择性失忆啊？系嘛？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啊！但系呢两日咧，好多即系嗰啲朋友咧都 send 啲有用嘅资料俾我。例如边个电话要打乜嘢乜嘢啊咁样， 边个电话 要 打 乜嘢乜嘢？边个啊？究竟系 我哋嘅智慧太，我哋智慧太低啊！我食唔到你嗰句啊！咩叫乜嘢电话打乜嘢乜嘢？ 啲COVID-19 嗰啲，即系关疫。 咁打咩电话啊？ 诶，我阵间可以分享出嚟啊！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被隔离，或者如果你喺屋企自己睇病嘅时候。即係因為而家佢好多急症室已經爆 了。我開始明啦，即係嗱，如果即係唔好彩，你 check 到陽性，你應該打咩電話咧？係咪咁意思啊？ 係啦，冇錯，佢甚至咧可以查到你隔離屋有冇人有事嘅。 哦，呢、這個我有，呢、 這 個我收到，我收到。喂，但係咧，你成日睇呢啲咧，你已經牛喺屋企咧，食緊香菇咧、 嗯， 你會越睇越負面嘅、 嗯， 你覺唔覺得啊？ 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唔出街嘅話，你冇乜必要啊。 Touch wood 啦，除非你真係已經睇到兩條線啦，喺嗰、那個嗰、那個驗人棒度，你見到兩條線。咁你咪问下咩电话咯？ 恭喜佢咯！ 好唔好？ 唔系啊，验孕棒如果得嗰两条线，梗系恭喜啦！ 我讲笑啫，梗系唔系讲验孕棒啦。最近大家个个都攞嗰啲检测器，两条就系有嘛，一条冇嘛。咁所以就系、是、除非系咁啦。同埋我又谂啦，你嗰啲邻居你 check 到咁又如何咧？系咪先？如果咧，你屋企嗰个屋苑啦，譬如 A、B、C 屋苑咧，有嘅话咧。負責任嘅管理層咧，基本上佢哋都已經喺個大廈電梯貼曬通告，你唔會唔知嘅。其實講真， 甚至乎其實大家只要留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咧，係每個每半個小時其實會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強制檢測，我哋有一個公告嘅。 冇錯， 咁其實你只要留意住我哋嘅廣播嘅話咧，你都會知嘅。 嗯，冇錯。不過當然係要知嘅，呢啲係要知嘅。系，不过就我净系话睇得多咧，个人可能睇得多，人个人会成日有啲 负面咯， 或者都会担心，系啊，几时会喺自己附近住嘅地方 会唔会啊？你觉得 咁样？我咪就系因为有咁咯。我今朝早咪翻嚟嗰时候同你就系分享呢样嘢咯。你谂下，我系一个生活咁多姿多彩嘅人，我而家呢一排都系归心似箭啊！第一时间一翻到去， 我都系 就一定系除晒所有嘅衫，就佢冲干净咗个凉之后，我先够胆入屋咯。所以我就唔想有啲乜嘢嘅差池啊！ 亦都要负责任啊！ 冇错，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负责任嘅公民应该要做嘅嘢嚟。 冇错冇错，阿龟仙人，你有冇周街走啊？有冇拜神拜山拜佛啊？ 你咁问佢，佢梗唔敢讲话系啦。我哋已经讲咗，我哋唔敢周围去。 拜神拜山拜佛， 佢仲够胆咁样讲，佢都唔系人啦，系嘛？ 左拜右拜上拜下拜前拜右拜，你真系啊！ 好简单，我头发都冇剪啦。你谂下， 我琴日啊，我先咪又同阿李丽蕊讲，我 book 咗啊，咁啊发型师佢话。好忙啊！今日咁啦，临收工我同你剪啦。咁样，你预今日九点后，九点后，平时佢七点已经洗定手走噶啦嘛。佢琴日系即系忙，我谂佢甩碌啊。我嗱，我冇落去亲眼睇到，但我睇谂得到，因为我 WhatsApp 佢咧，佢两个钟头先复一次。咁你谂下，佢平时 系 好快复嘅。我谂佢琴日教剪都未摆低过。 系啊，因为 last day 嘛，琴日。 所以我最后挣扎咗一轮，算啦，都系唔好落去啦，因为都真系唔想人群聚集嘅。咁唔剪又唔会有咩特别，咁反正我样都好似阿马小强咁啦，都系唔系特别靓仔。我讲我自己啊，不过攞嚟做比例。 係啊，即係咁樣啊，即係我哋都係屬於呢啲叫 sell 性格啊嘛，係咪啊？我哋唔係 sell 樣。冇咯，唔係，同埋其實呢一排其實基本上你都唔會見人啦，係咪啊？你唔會周圍去啦。第二樣嘢嘅就係我哋就算係從事呢一個行業都冇嘢拍啦。咁其實剪嚟做乜啫？ 喺電台你又睇唔到我樣啦。 係啦，你又睇唔到我樣，就聽我把聲啫嘛。 冇錯， 唔通剪到我頭之後我把聲講 靚啲咩？ 如果係 馬小強剪完之後會變周潤發咩？ 佢啦，係咪？馬小強，如果係咁有用嘅話， 咁所以大家真係嚇，俾俾面真係唔好周圍去啦。 真係嘅， 同埋唔好再搶購嗰啲蔬菜，好快會回，好快會回落翻嘅啦。乜都買，乜都買。哇！嗰日有個聽眾留言，佢$80斤菜心。八十蚊 嘅 菜心， 我哋仲見到有一個就係喺某一間超級市場嘅，係$120一個西蘭花。 傻咗， 點能夠做出呢啲咁嘅事？我真係我見到我亦係唔開心嘅。 我哋唔會支持呢啲咁樣抬價嘅人。 係啊，即係應該要有良心啲，因為其實依個時候嘅話，大家都係同一條船上面，係嘛？係咪應該多啲互相嘅加油同埋互相嘅鼓勵咧？ 同埋咧，真係我自己親身嘅經歷，我好多菜咧，因為我好求其啊，我買完就咁懟落個雪櫃，我冇點樣真係又好似我媽以前咧用報紙包啊，又唔知抹乾啲水，我冇做呢啲嘢，所以爛得好快，兩三日、三四日就變曬啲出曬。水啊，黑晒咁样，唔摆得好耐。你如果发狂咁入货咧，即系恭喜你，你可能咧全部真系付诸流水嘅咋。咁我哋一阵间翻嚟都讲下啲蔬菜啊，保鲜期啊，同埋琴日咧我就有少少曳咗嘅，我就好似阿马小强咁咧，我好快行咗一跨呢个花墟，系啦，咁我都影咗一啲关于嗰个价钱啊，即系嗰个叫情人节，情人节，我唔知今年疫情有冇影响大家心情啦，咁样样 啦，至少烛光晚餐已经唔可以出去食啦。 又系喎，你又讲得，又讲得啱。 去屋企你都唔得，你小心啲，串门子而家都唔可以话即系跨 家庭。咁你净系佢屋企唔会跨家庭嘅系嘛？ 但如果你屋企吓，咁如果佢屋企已经系同屋企人住啊，各样各样啊，咁即系其实你有人数嘅管制，你真系要谂得好清楚。 好多嘢真系。小心啲，喂，咁啊，顺便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都喺情人节，如果你托嗰啲花店咧帮你送花咧，咁样，佢话11支就$680。嗱，呢个唔加运费吓，唔加运费，十一支即最基本嘅啦，即系最平嗰只都$680。我谂加埋运费$700嗰啲咁咯。 哇，贵啊！ 19支，其实点解19支嘅？ 仲有一支系我啊嘛。成個永遠都係咁嘅，即係送啲單數啊，咁啊101啦，咁嗰啲咧，係啊，即係額外即係送 19支咧880，即係880。好啦，咁其實如果你一啲叫要陣勢大啲嗰啲咧，咪33支啦，咪33支都，我覺得都幾好睇噶啦，三打噶咯喎， 好多 就1180， 好多咯， 係啊， 1180。咁啊，52支，哇，其实已经拎唔到啦，我觉得52支 拎唔到啦，我觉得 1680，70支咧，哇，成棵树咁啦，已经2680， 系， 而成日啲人讲99支几多钱啦，就齐头3000啊，咁啊，再要加运费嘅，呢、這个我谂运费最贵啦，因为99支，你谂下， 佢可能真系要 book 架车帮你攞， 冇错， 系啊，帮你送先 咁啊，自己想唔想喺呢个情人节吓、用少少金钱攻势？表达你嘅爱心， 唔想，因为如果你用个咁样嘅钱喺一个咁嘅时候嘅话送花俾我嘅话，我作为女性，我可能我都会嬲， 觉得你是招白， 系啊， 嘥啲咁嘅钱， 唔好嘥啲咁嘅钱啊，一支够噶啦。 17度气温，相对湿度83%，10:22，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伴你嘅星期四，今日仲有爱好系列， 冇错。 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 提早带你进入情人节嗰种浪漫气氛。 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绕过了。 李克勤嘅《蓝月亮》。 这一生更美丽。 一个中意嘅混音版本，蓝月亮。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啦，咁其实咧，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而家啲保鲜期咧就唔摆得咁耐，大家就唔好疯狂咁入货啦，咁样。不过呢篇文章咧，佢就将好多咧啲蔬菜啊、瓜瓜、果果嗰啲咧，就讲得比较详细啲啲，咁都系分享一下，等大家知嘅。阿马超哥，你嗰一样咧，从来都系唔摆得嘅。即我嘅认知啫，我如果我错，你话翻俾我听啦。有冇你讲一样咧唔摆得嘅？即你今日买，你今日食嘅系咩？即菜啊，蔬菜类。 蔬菜啊，我真系唔知道。葱我就觉得真系摆唔到啦。 葱摆到，对唔住，葱反咪摆到。嗱，我自己 黄晒啊，头晒啊。 你讲你块面 系， 其实最摆唔到嘅系佢自己，最唔摆得耐嘅系我自己。你应该答呢个问题啊嘛。答呢个答案咩事都冇咯。 嗱，我听翻嚟啊，即 系包住自己。 我自己认知就系豆腐唔摆得嘅。即今日 系你讲紧菜，我以为你讲紧蔬菜啊。 系蔬菜都 系 啦，另外豆腐同埋 米 吓，豆腐都可以， 都唔算系，都可以摆得到。即你讲系讲紧 摆噶， 你咪讲紧摆室温啊？室温嘅话就梗系唔得啦。 唔系添啊，就算摆喺雪柜都唔 keep 啊。 嗯 ，OK。 同埋另外一样嘢，同 当传统豆腐真系唔摆得 吓。系咪啊？你都觉得系咪？ 系。 另外一样嘢，即系菜类啦，就系芽菜。 芽菜是真的摆得不耐的、一两日到的话就黄晒，同埋咧就出晒水噶啦。所以其实咧有好多的话，大家都不要买咁多咧，就堆积喺屋企嘅。但系有啲嘅话咧，原来真的可以咧可以摆好耐嘅。例如茄子啊，大家其实食唔食噶？ 食， 我唔系麻麻。 鱼香茄子 系啦，鱼香茄子嗱，我琴日先至啱啱整咗一个，因为其实大家有冇留意嘅？ 其实 茄子 鱼香茄子我唔识整。 唔系，我其实我整茄子，其实我琴日就整咗一个茄子嘅，系啦嘅同埋再加番茄嘅 spaghetti 咯。咁我觉得几好味嘅茄子咧，我有时候我间唔中我会买。第一佢唔贵，第二嘅就系佢真系 keep 得好耐，因为你有冇留意嘅就系佢有蜡质喺出边噶，佢天然嘅。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你就唔好洗，总之你就系套一个嗰啲保鲜嘅保鲜纸咧。包住佢嘅话，存放喺啲阴凉嘅地方嘅话，其实基本上系可以摆成三至四日嘅，佢都唔会变嘅。甚至乎我将佢有时，如果我将佢摆落个雪柜嗰度嘅话咧，有成个礼拜拎出嚟嘅话咧，都仲食得噶。我上次嗰个咪就系咯，买咗成个星期噶啦，我觉得 OK 嘅。 嗱，另外咧个文章讲莲藕啊，原来佢浸喺水里边可以保鲜一个月噶。 我真唔知道啊。 系啊，佢嗱洗干净啦，摆入啲容器啦，再倒入啲凉水，记得水要盖过嘅莲藕，每日换一次水，咁啊保鲜一个多月，但系好麻烦咯，即系如果我觉得个手工好多嘢咯， 都 OK 嘅。若果你话即系你想你中意食莲藕嘅话，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 好食啊！ 另外就估唔到嘅就系南瓜，南瓜真系好夸张，成个南瓜你摆翻去嘅话咧，如果你唔切咧，其实你摆喺一啲通风嘅地方嘅话，系可以存放两个月啦。 哇，两个月， 哇，好癫啊！但系如果你切开咗嘅话咧，你可以将佢摆入个保鲜袋嗰度，摆入去冰箱嗰度保存咧，最好咧就要一至两日里面咧就要食噶啦吓。一般嚟讲嘅话咧，南瓜 瓜發芽咧都係可以食用嘅。但係如果你發現佢裡面已經爛曬嘅話咧，就真係要抌啦。 頭先講過咧，芽菜咧咁冷藏最多即係就算擺喺超市都唔可以超過兩日嘅嚇。總之大家買完之後咧，即刻食就最好噶啦。 係啦，咁另外仲有嘅就係保存得好長時間嘅就係咩咧？就係洋葱啦。你有冇發覺洋葱嘅就係點樣飆曬芽都好嘅話，其實佢都食得嘅。 冇錯。 所以咧，佢係可以長時間保存咧，只要係保存喺一啲嘅乾爽啦同埋通風嘅地方。其實最好嘅方法點樣咧？將佢擺入個絲襪度 啊。 係啦，你買個絲襪，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喺嗰個底嗰度咧，你就綁住一個綁住一個鏈，跟住你就將嗰啲洋葱全部套曬落去。你要用嘅時候嘅話咧，就剪一個。再弄一個就綁翻個結佢，再剪一個，呢一個咁樣嘅保存嘅方法咧，其實就係最好嘅，大家都可以諗下嘅。同埋發芽嘅洋葱都可以食嘅，只係發現嘅就係佢裡面係爛曬臭曬嘅時候咧，先至要抌嘅啫。 知唔知啊，馬小強？當你發覺爛曬臭曬咧，我唔係講你啊， 佢已經係噶啦。 哦，對。 所以我哋已經抌嘅，笠 住個絲襪先。 好啦，喂，快到十點半，聽緊呢個風騷快雲啦，先聽咧十點半新聞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现时新冠疫情严重，急症室逼爆。他认为，病症轻微的市民应该到所属的十八区政府门诊求医。领取样本樽返屋企，在家隔离几日，以免令到急症室瘫痪。他又说，患者回家之后应该戴好口罩和留在房间，步出房间就要戴两个口罩。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社交距离措施收紧之后要7至14日才能看到效果。他強調，最重要是保護長者和醫療系統，包括700多間院舍，認為應該改變策略，將確診者留在院舍治療，沒有感染的長者就在亞博館等的地方檢疫隔離。他又說，第四波疫情要5個月才舒緩，由於第五波是由空氣傳播，傳播力更強，預料疫情持續的時間會長一些。新一輪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實施，根據政府和深抗疫網站今早的最新資料，今日起至2月23日期間出席婚禮的人士和數量都有限制，只可以有登記官、婚姻監禮人或主持婚禮的神職人員、結婚雙方同埋兩名見證人。網站資料亦都顯示，今日至2月23日期間唔能夠舉行婚宴或者餐飲宴會。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昨晚在本台節目《自由風自由風》提到，現時疫情嚴峻，雖然婚姻註冊處會繼續容許新人註冊，但是由於法例限制，只會容許兩名新人和見證人進行簽紙，不會有其他賓客參與婚禮。他又說，當局明白婚姻註冊本身涉及法律程序，因此會容許新人進行相關程序。因應本地疫情仍然非常嚴峻，政府宣布政府雇員特別上班安排會延長至到今個月18日，除了提供緊急和必須公共服務和參與防疫有關的人員之外，其他政府雇員盡量繼續留在家中工作。政府會密切監察疫情的發展，再檢視情況。發言人說，在實行特別上班安排期間，政府部門繼續維持緊急和必須公共服務，控制第五波疫情是政府現時首要任務，各部門會繼續因應疫情發展和實際需要，動員政府雇員全力支援抗疫工作。發言人又說，政府因應疫情而需要減少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造成不便，希望市民理解。 政府再次呼吁雇主尽量俾员工在家工作，以减少社区人流同社交接触。南韩新增54122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是当地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单日超过50000宗个案。全国累计1185361人确诊。韩联社话，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肆虐，加上农历新年人口流动影响浮现，单日新增病例正是以每个星期倍增的速度增长。按目前趋势，下个月初单日确诊病例可能达到36000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2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457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9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3.2，药明生物57.6跌4蚊，盈富基金24.9跌6仙，阿里巴巴121蚊升2.2，中国移动58蚊升1毫，美团228.8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8.44升1.2，快手93.95跌7毫，中国平安66.45升9.5。友邦保險86.6跌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3，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8，人民幣6.362，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8点，升18点。港金报170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84美元，卖出183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新西贡公路啦。新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为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但係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係新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为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呢一段嘅大埔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入返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落去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观塘嘅有道路工程啦，由10点钟即係而家已经开始咗㗎啦，至到下昼嘅4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係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红磡道大雅街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情未写完的情人节故事啦，咁就有个八十几岁嘅退休嘅伯伯，咁就喺外地翻嚟香港咧，希望揾翻好多年前嘅一个初恋情人啊。不过咧又要咁讲，其实嗰阵时咧佢有太太嘅， 冇错， 所以同呢一个情人未能够开花结果。 唔可以讲得系初恋情人，佢哋自己可以讲得系红颜知己。 红颜知己 嗰阵时候嘅话，佢哋两个系曾经喺埋一齐嘅，即是话咧呢一位嘅男士咧同埋呢一位女士咧系有一齐嘅，而且嘅就系亦都佢嘅原配亦都知道呢一件事，咁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佢亦都选择嘅就系同佢嘅原配啦、屋企人啦移民去咗美国，咁但系而家咧就佢嘅原配咧已经过身啦，佢系谂住翻翻嚟香港啦，可以揾翻呢一位嘅红颜知己嘅、但系点知啊，去到佢哋以前曾经去嘅地方咧，已经揾唔翻佢啦，因为咧可能佢住嘅地方已经拆晒啦，咁啊唔知点算好啦，咁啊所以呢一段时间咧，佢就会系有一个人肉嘅广告牌咁样，就会写咗一个牌，就希望咧就有啲有关于嘅就系佢嘅红颜知己嘅啲资料，周围去搭地铁啦，希望人哋可以见到个帮下手去揾翻呢一个人嘅，到最后尾佢系揾到嘅。 揾到啦， 揾到嘅， 而家揾到添， 佢揾到啦。咁、但系因为呢位红颜知己咧，已经话佢已经结咗婚，已经生仔，有自己一个家庭啦，所以咧就唔见面啦。咁呢一位嘅男士咧，都同佢讲，佢就如果系咁嘅话，我当然好好地嘅祝福你，希望你哋幸福嘅家庭，同埋咧亦都系婚姻美满嘅。 冇错冇错， 系啊，就系咁咯。 都只能够咁样啦， 只可以咁样啦， 只可以咁啦。 但我哋可以讨论嘅就系话，究竟如果系你啊，即系你系个男人啊，你会唔会揾佢咧？当你嘅原配过身之后，仲对佢念念不忘，真系必有回响。 会唔会啊，马小强？ 嗱，如果去到佢个岁数咧，我就唔会啦，因为佢依家讲紧呢个伯伯而家系八十噶啦。 你几多岁你先会啊？几多岁你先会？ 嗱，我谂而家 个 deadline 系几时啊？ 有咩关系啊？ 个 deadline 系几时？ 有啊。 点解个年纪有关系？ 如果嗱，如果我八十岁嘅时候，我觉得我已经 举棋不定啦。 我系举棋不定咧， 因为同自己嘅身体有关啊，觉得就系 费事嘥时间， 但系 努力啦。 但系而家我仲系旗鼓相当， 咁啊，继续啊。 咁我就觉得你年纪太大，你揾嚟冇意思嘅。即系如果你有个病痛，我 爱情 妇女嚟嘅， 点会冇意思啊？ 冇啊， 你互相携手吓。 我要为佢着想啊嘛！ 你为咩佢着想啊？唔系啊，你而家讲紧吓，你而家你讲紧嘅啫。 我八十岁，我觉得我身体机能开始衰退嘅啦，即系你见翻冇意思嘅。即系你唔知几时就走啦，我 唔系个个人有唔同意见嘅，我就唔同意咯。 我完全唔同意，就系因为你就嚟要走啦，你就先至想同佢再 争取最后的一年又好，两年又好，咁系咪先？ 同埋你嗰啲有亏欠佢啊嘛，即系呢一位伯伯嘅话都会觉得就系当年嘅话系因为佢选择咗系咪同自己嘅原配同埋同佢屋企系啦一齐移民啦，咁样佢觉得有亏欠啊嘛。 其实咧，同埋咧，我想引申再扩阔少少讲，除咗爱情之外咧，永远任何事情咧唔会。Never too late 嘅，譬如你话我八十岁咯，有人嬲我，喂，不如再读翻一份咩 PhD 或者再进修或者学一样嘅，系啦，即系其实好永远，唔好啦，我八十岁学嚟做咩？唔系嘅，我觉得冇年纪嘅限制， 我哋成日将自己嘅年纪可为设限，但系其实 冇 deadline， 除非你话你嘅体力你唔能够承受到啦，呢样嘢我冇得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读书啊，或者系学啲乜嘢啊，甚至乎揾翻你自己嘅初恋情人啊等等，我觉得呢啲咁嘅嘢嘅话，你都要做，希望你可以喺离开呢一个世界嗰阵时候嘅话，你冇遗憾啊。 嗱，好似呢个伯伯，虽然咧佢嘅情人已经即系结婚啦，咁但系起码得到答案。 冇错啦， 冇错 啦，知道，同埋佢对方，我觉得都会舒服嘅。如果你话我作为一个女士啊，我知道佢咁样嘅话，对我念念不忘咁多年，但到最后屘，虽然大家唔可以喺埋一齐，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交代咯。即系你会知道嘅就系佢系一个点样嘅人。佢唔系忘记咗我就算。 我哋支持你揾阿肥仔啊！即系尝试 阿方好过啦， 系啊，即系其实等于呢件事啫嘛，套入去如果你系阿方，咁你会谂住点样啊？即系你八十岁 你 就唔会啦，系咪？但你而家你仲有机会、啊， 而家可能真系有机会都仲会揾，但八十岁真唔谂啦，我觉得我唔会谂噶啦嗰啲嘢， 都好难讲嘅。或者到你八十岁嘅时候，你仲风花雪月过而家咧，系咪先？你而家你估唔到嘅，即系等于我以前以为。 人生到咗四十岁咧，都已经系去到好好静噶啦，即系咁样，系咪？但系今时今日，其实好多叔叔伯伯六十、七十、八十都一样系跑嚟跑去啊。晨运嗰度好多，你见到好多，其实头发白晒噶啦，好劲噶， 真劲。我试过有一次，我真系吓吓一跳，因为咧就一齐去买嘢。咁当然嗰阵时候仲可以喺街市买嘢，咁啊隔篱有一个婶婶，咁啊跟住佢喺度拣嘢嘅时候，你虽然见到佢已经系满头白发嘅，咁但系问题就在于我同佢倾开偈嗰阵时候，咁我就觉得话系啊，你仲 keep 得好好啊，点点，佢就话吓，我仲 keep 得好好，你真系识讲嘢啦，我已经88岁啦， 九字零， 但系佢讲嘢，你系完全觉得佢哇气如中气十足，中气十足，同埋咧完全系个腰板系挺直嘅，咁我觉得其实你可以 keep 得到咧，即系而家有好多人都系仍然讲紧话80几岁、90岁，年纪都真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咪啊？即系佢哋都系可以好健康咯。 不过要 keep 就唔系即系纵情于咩好多嘢，好多不良嘅习惯啦， 即系嗰啲咩早睡早起啊，要做运动啊，食得清减啲啊，咁嗰啲系人都知噶啦。但系如果你持之以恒做得到嘅话咧，你真系可以，我谂100岁嘅话，你都系可以非常之正嘅。 我 成 日觉得咧，你当你见到啲上年纪嘅人咧，即系好气如虹中啊，或者系身体健壮，系因为佢 keep 得好。 冇错，副计 keep 得好， 冇运气嘅，即系唔会有运气，即系唔会话你头嗰30年咧喺度烟酒啊，花天酒地，跟住一样可以起下。我 因为你要还嘅，我成日永远都觉得你啲嘢嗰啲啲 quota 系有限嘅，但系若果你话你已经用尽咗你自己嘅 quota 嘅话，你迟早系要出嚟还嘅。我就覺得 信唔信啊，馬小強， 聽唔 聽 到啊？聽唔聽到啊？ 聽到， 聽到各啲嘢亦吉緊你啊！而家喺個耳仔度， 我還緊 啦，你已經開始要出嚟還啦，係咪？ 還緊，係 啊，50歲，你還完之後就拜拜噶啦。 係 啊，啱啱還完嗰日，啱啱還完就要拜拜，啱啱打卡。 咁咪好咯，嗰啲叫还得完，唔使下一世再嚟。 冇拖冇欠啊， 真系好毒。嗱，我冇踢你啊，今日我锡住你啊，今日吓。 我知道， 知唔知啊？喂，预告啊，今日阿昌哥教嗰款系咩餸啊？ 哇！情人节特餐啊，龙虾啊，哇！我觉得好正，好正。 但好贵喎，唔系而家龙虾几多钱？我 唔 好耐冇食啦， 唔紧要啦， 一年一次 啊，唔好咁样，系啊，真系噶， 好 对自己好啲。 OK， 而家11点下，我哋有爱好系列，嗱，倾到呢度先，我哋有另外一环节，好嘛，马小强。 Okay, 好 的，你继续去食下早餐啊，恰一阵先吓，老人家恰 一 恰，即系朝会恰几觉 嘅。系会嘅，睇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都会瞓 觉嘅，呢个陪瞓觉啊。OK。 网上情，妈妈的谎言。这个故事在网上相传已久，今天跟大家分享。里面也都讲到很多爸爸妈妈为了锡仔女，很多时是讲一些不想讲的谎言。在这个小孩子小时候很穷，吃饭成日都不够松，甚至饭都不是很够。妈妈就将自己碗里面的饭分了给他吃了。小朋友就说，咦，妈妈为什么你不吃啊？妈妈就说，我都唔肚饿，你帮我食埋佢啦。跟住到咗佢读书啦，因为呢个小白爸爸好早就走咗啦。为咗要缴交学费，呢个妈妈就接咗好多嘢翻嚟做，嗰啲小手工补贴家用。半夜啦，小朋友醒咗问：咦，妈妈你仲唔瞓？妈妈就话：你瞓啦，我都瞓唔着，我唔晚瞓啦。咁多年嚟，妈妈一个人照顾佢，好多人都话：哎呀，阿张太啊，你搵个人啦，你一个人你唔闷嘅咩？所有人问佢，佢都话：我唔闷啊，得噶啦，我自己照顾个仔啊。后嚟个仔大学毕业啦，出嚟做嘢啦，妈妈唔想加添佢个负担，自己坐喺市场摆一个小摊档维持生活。个仔经常话要俾钱佢，佢都话：诶，我大把钱啊。唔使啊，我唔要。后来个仔毕咗业，做完嘢，去咗外国一间科研机构嗰度做，待遇相当之丰厚，想接妈妈嚟。但妈妈谂下，唉，去到一阵间如果生活唔好或者唔习惯，咪令个仔好难做咯。 跟住妈妈就话：，诶、哎，我唔舍得啊，我唔过嚟啦。到晚年啦，妈妈患咗癌症，住咗入医院。个仔坐飞机翻嚟睇佢，妈妈瞓喺床上边，好虚弱咁望住佢。个仔好伤心，捉住妈妈只手，妈妈就话：唔好咁啦，我都冇事，一啲都冇唔痛。最后，妈妈喺一连串嘅荒话之中度过咗一生。点解会有咁多荒话？佢因为个仔想佢过得好，过得安心。好多爸爸妈妈费尽一番嘅苦心，用尽好多嘅努力，希望儿子或者女儿活得更加好。至于自己生活质素系好唔好，心里边开唔开心，可能已经冇再谂咁多。送俾所有爸爸妈妈，多谢你哋付出嘅一切一切。 孩儿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心音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孩儿可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弱弱自立上高飞远奔。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抱怨你相亲。可知两老对你爱护，哪有说过感恩？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你寂寞孤单没有光。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懊悔慨叹永没完。想起相亲多放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别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亦终有错，不必担心。 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郑融 不分你我，全球乐迷一起参与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有代表性，怎可以不一起支持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蓝田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朝咧小乌龟又出嚟唱歌俾大家听啊！因为话俾大家听咧，尽管而家疫情咧就我哋好难改变，不过咧会每日开心啲啊！ 系啦，陪住大家， 系啊， 大家都一样啊，系咪？唔使翻工翻学。 小龟先啊，不如你咧听日咧即点即升，你唱呢只歌啦。 唱边只啊？ 今田是青天， 你话今田是青天又唱到咧？ 李丽睿头先我哋播嘅时候，佢话点解呢只你又唱到咧？ 系啊，我突然间谂起。 其实你唔肯摆低，唔摆低自己心里边嗰种包袱啫。 唔係，因為我真係五音不全咧。第一、第二，同埋今天事情先咧，因為我當兒歌唱，我可以行到咁樣。 好啦， 你話嗰啲流行曲，我真係 好喂。講到呢度先，因為咧11点噶啦，我哋聽到11点新聞報告翻嚟，我就愛好系列今日主題就係、 是、冇錯，就係、是、一首陪伴你長大嘅歌曲。 牛肉進口申報，海關網站係一份清單。在一份名单之中更新了有关信息，那个名单列出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舒华肉类产品。中国与立陶宛因为涉台问题出现争拗，中国已经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底曾经说，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的问题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强调中方一贯按世界贸易规则行事。美国多个州相继宣布结束部分佩戴口罩的规定，纽约州民众由星期四起进入大部分室内公众场所的时候不用再戴口罩或者提供接种疫苗证明。州政府将会在3月第一个星期决定是不是继续强制公立学校入面要戴口罩。马萨诸塞州将会由今个月28日起不再要求进入校园的师生戴口罩。新泽西、加州、特拉华和俄勒冈州等都宣布类似的措施，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阿伦斯基认为，现在不是时候取消戴口罩的规定。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8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是5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1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2跌4.6，药明生物57.95跌3.65，盈富基金24.86跌1毫，阿里巴巴120.5升1.7， 中国移动57.2跌7毫，美团226.4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1.6，快手92.75跌1.9，中国平安66.2升7毫，建设银行6.11跌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3，英镑10.547，瑞士法郎8.437，澳元5.583，加元6.145，新西兰元5.207，欧元8.904。每百日元对港元6.7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8点，升18点。港金报17,0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86美元，卖出1,83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附近的。咁啊，新界咧，头先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嗰度比较多车少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有意外啊，咁啊交通比较繁忙少少。港岛跑马地嘅黄泥涌道，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黄泥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快线，只系俾电车通过啫。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道大亚街去尖沙咀，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屯门公路小榄桥去屯门，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御田苑、御田阁、湾仔洛克道336-342号、乐友大厦、元朗南边维二巷6号、元朗红福村红胜楼、元朗水边围村叠水楼、西贡帝庭湾海贤居9座、沙田名城1座、屯门嘉悦半岛2座、上水清河村清润楼，同埋荃湾亨城街2-4号美华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安俊豪，我今朝一早就已经 check 咗啦，你 check 咗未啊？ 哎呀，私分啊，你救我啦，冇理由讲暧昧嘢啦。喂喂喂，我哋快走啊，开工啦。 唔惊唔惊，莫莉嘅意思系长假期之后翻到嚟工地，应该先检查工作环境同埋设施机械安全啊。 咪就系、是，你谂咩啊？ 啊，不如大家都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开工前要检查好，齐向意外同 say no。我系 Simon 安俊豪。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进入第二个钟头噶啦，十一点十二分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十八度嘅气温，今日好似少少暖啲啲咁啊，吓，相对湿度81%。多云啊，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转吹清劲偏东风。未来数天咧，天气好转，气温会回升噶啦。星期日又有雨咯，稍后气温又会下降啦。下个礼拜二早上天气清凉嘅呢个时候，我哋送上 爱好系列。 逢礼拜四咧，我哋都会有爱好系列啦，都会有一个主题咧，等大家会揀一啲歌。当然，亦都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大家揀呢一啲歌最后嘅故事。 冇错。 咁啊喺其实网上面咧都有好多朋友嘅话，喺我哋个 Facebook 亦都有同我哋分享。 大家 留下 言吓，你嘅陪你成长嘅故事系咩咧？ 冇错，歌曲又会系揀啲乜嘢咧？咁样我哋一阵间都会同大家一齐读出嘅。 好啦，阿马小强， 系喺度。 我惊你瞓着咗，我惊推佢个麦咧系啲鼻鼾声。喺咪度啊？ 喺度 系嘛 ？O K 得。 做紧咩啊？ 我 你今你仲有冇捽？有冇捽发泥啊？有冇着翻去街衫啊？ 仲冇啦。 有啊，全部都有。 系咪啊？做嚟做咩？呢啲嘢做嚟做咩？边个见到啊？ 唔系，如果你唔做咧，我觉得好好。即系不在状态， 我明嘅，因为其实等于我哋拍戏都系要咁噶。你着咗嗰件戏服咧，整咗嗰个妆咧，叫上身啊。 dress 你成个人上身咧，嗰个感觉就会好唔同噶啦。 冇错啦， 做直播同录音都有啲唔同啊。即系你录音嘅时候咧，硬系个人比较 leisure 啲嘅。 系啊， 直播 你 会 紧剪啊嘛。 系啊，你会即系成个人醒定啲。好，你啦，嗱，其实咧，即系我相信啊，我相信每一个少男少女咧。都经过嗰个叫做对爱情有憧憬啦， 哇， 幻想啦，你都系用呢个 term 去形容嘅，有幻想咧，有憧憬咧，尤其是当你未正式开始拍拖，你更多幻想，因为好多嘢系幻想嘅啫嘛。 你觉得系几多岁啊？ 你讲咩？ 几多岁开始对爱情有幻想啦？ 中学咯。 哦，中学系几多岁啊？ 因为嗰阵时中学咧十二三岁到 系啦，我都觉得系啊， 因为开始你见有啲比较早熟嘅同学啦，佢哋会有拍拖啦， 梗系啦， 又或者会有啲跨校嘅活动啦， 哦，例如你咩？ 你哋冇嘅咩？ 舞会啊，嗰啲啊？ 唔系音乐会，唔系唔不至于舞会，音乐会，但系已经好兴奋嘅啦。即系当我哋男校嗰个， 你哋系男校 系啊，咁会有啲女校嘅行咗入嚟，一班咁，有啲即系个科里边又坐咁一啲嘢，着住嗰啲女校制服，即系你会觉得成个感觉系 你啲荷尔蒙即刻飙升啊， 系 咪啊？ 好容易就 开心晒出嚟啊！ 好低要求咋，即系望你一眼，你已经成个冧晒咁。 我真系唔知，因为系男女校嘅，要见惯世面嘅吓， 系啊！我同阿 Michael 都系男校嚟噶， 但系佢就九龙嘅，我就香港嘅华人， 一山不能藏二虎系嘛？ 系啦，白虎嘛， 系啊，佢系唐伯虎啊嘛。 你系咪啊？嗰阵时， 梗系啦，我哋兴奋到不得之了啊！我哋因为我哋男校啦，我哋唯一见到女士系咩咧？即系女小女孩系咩咧？就系考会考嘅时候，我哋学校咧个科咧就俾人嚟做嗰啲市场嘅。咁我哋见到有啲哇青春少艾经过咧，已经系兴奋到不得了。 系啊，你见到佢啲格仔裙啊，见到嗰啲蓝裙啊， 啲水手服啊。 系啊，你已经舐墙噶啦，喺度趴埋墙喺度舐个墙。 我真系唔知道你哋咁惨，有句嘢啊嘛，系嘛？你哋都和尚子啊嘛。 喂，青春嗰啲激素喺度嘭嘭声，但系我哋对住全部都系和，即系男士嚟嘅。咁真係好呼喊㗎。 即係我覺得其實男校或者係整個女校呢都係好唔人道。你哋幾慘。 咁我哋有我哋嘅優點嘅。 咁係啦。 我哋有啲優點嘅。所以嗰陣時呢一套戲呢係完全將我係點著咗嘅，一睇嗰套戲，嘩，如果係咁就好啦，裏面好多嘅畫面啊，好多嘅。 青青珊瑚岛，我哋估啊，我哋估呢套戏啊。 青青珊瑚岛唔系， 我估俏皮学生妹。 嗱，头佢啊近啦，李丽蕊就近啦。但系因为头先我讲紧嘛，学校里边啲 join school， 咁你而家应该谂学校啊嘛，点会青青珊瑚岛？ 就 系 咯， 你无端端走 咗。起码都俏皮学生妹啦，赤眼眉啦，同你含着笑想飞。 我即系我系中意估青青珊瑚岛啊， 做咩啊？张宝仔恋爱故事啊？ 唔系，咁你讲紧波基小斯嗰阵时候真系杀尽少少男嘅。 我 讲 呢套咯，呢套咧，我记得马小强都有介绍过其中一首，不过我唔系介绍你嗰首，因为呢一套戏里边好多首歌曲。 唔系，其实我咁你讲紧波基小斯，而家都变得波基老师啦。 系啊，来自呢、這个 同你一样。 两小无猜 系啦，我都估你应该系呢一个噶啦 ，In the morning 啊嘛， 一开场就呢只歌。 乐队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moon is at its rest, you will find me at the time I love the best, watching rainbows play on sunlight.Pools of water, eyes from cold nights in the morning. Tis the morning of my life. In the daytime, I will meet you as before. Waiting by the ocean floor,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hifting sand, in a world that no one understands. In the morning, 'tis the morning of my life. It's the morning of my life. In the morning of my life, the minutes take so long to drift away. Please be patient with your life. It's only morning and you still to live your day. In the evening I will fly you to the moon, to the top right hand corner of the ceiling 来自呢套电影嘅吓 ，Melody 啊，两小无猜里边嘅呢个歌叫做 In the Morning， 就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佢对个银幕队咧喺度操嘅时候咧，如果你睇嗰套戏啦，就奏住呢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呢套戏真系我都系不能错过嘅，即系青少年爱情电影系咪啊？马小强，你有冇睇啊？ 有啊。 跟住你睇完有冇攞个苹果咧？叫啲少女同你一齐一人咬一啖啊？ 佢系咁样噶嘛？是啊， 麗宮睇噶。 哇，咩戲院嚟噶？麗宮戲院。 響新蒲崗啊，當時全港最大嘅戲院，戲飛最平嘅，專係上啲二輪、三輪嘅電影嘅。 同邊個睇啊？ 肥仔。 同學仔睇。 係啦，呢啲都係同學仔係睇噶啦。 你知道我講邊場？我喺個墳場裏邊，那個女仔咧咬個蘋果一啖，跟住遞俾佢。哇！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已經係一個好親密嘅動作嚟㗎啦。 男校嘅小朋友嚟講，真係一個好 有幻想嘅電影。 係啊，間接接吻啊嘛，你咁樣係咪啊？即係你咬一啖，跟住你俾我咬一啖啊嘛，係咪先？ 係啊。 我就最記得嘅有一場就都係喺墳場嘅，但係就係成班同學 石海報， 石一個海報。 女仔會， 因為我哋以前都有做過。 女仔會咁， 你知嘛？ 對住個偶像張相石佢一啖， 跟住其他嗰啲人會為你吶喊嘅，就話石啦， 所以佢寫到好多青少年啊，細路仔嗰啲少少憧憬啊，心態 啊，又要做但係唔敢做。好啦，嗱咁其實我覺得話即係代於我自己啊，即係應該話陪住我自己成長嘅歌曲咧，莫過於咧就係呢一首歌，我覺得係特別深刻嘅。點解咧？啊，好多時候大家有冇留意就係你睇啲咩戲或者你聽啲咩歌嗰陣時候咧，都係因為你阿哥或者係你屋企人。系啦，佢哋買碟，因為佢哋冇錢，我哋冇錢啊嘛，我哋未有呢個經濟，未能獨立啊嘛，咁所以你唯有就係聽佢所聽嘅歌。呢一首歌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係一首即係第一首我自己覺得要音樂自主嘅歌曲，因為我係睇咗有一個電視台所舉辦咗嘅一個歌唱比賽。呢一位小姐咧真係犀利啦，佢自己咧能夠作曲啦，同埋就係主唱啦，以及咧就係彈住琴咁樣咧就係唱出呢一首歌曲，亦都得咗獎嘅。之後嘅話當然啦，好犀利。能够代表住香港去到日本度参加呢个流行歌曲创作比赛，我讲紧嘅就系陈秋霞小姐啦。呢一首歌我听完之后嘅话，我简直就系迷恋啊！我系咧抄晒自己嘅钱啦，去周边我附近住嘅地方嘅一啲嘅唱片铺啦，甚至乎俾人闹啦，因为我净系知道佢叫陈秋霞。呢一首歌叫咩名？我完全唔知道，但系我好想买佢个碟。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系买唔到。 That side of your mind. 冇錯，呢首歌好好聽，希望大家中意。Loneliness is the price I paid for having loved you, stuck by you. Crying my eyes out every night, I prayed to see you back and call me a fool. Happiness is what I. 时间十一点二十五分，我哋有陈秋霞呢一首歌曲。That side of your mind， 感觉翻晒嚟，我头先系咁样起鸡皮。 系啊， 太好听， 系啊，好多谢当日系咁样闹我佢唱片铺嗰啲哥哥，因为其实嗰阵时候你又唔怪得佢哋噶，佢哋冇乜呢啲咁嘅专业嘅知识啊，有得卖嘅话我咪卖俾你咯，但系你同我无端端有个细路女同我讲嘅就话，诶、欸、我嗰日咧喺个咩电视嗰度赢咗呢个哥哥个无线所搞嘅呢一个系啦，嗰只歌咧，陈秋霞嘅陈秋霞个咩啊唔知啊冇啊未啊我未出啊咁样咯，几伤心啊！ 好，马小强到你啦。 嗱，陈秋霞咧都系我儿时嘅偶像嚟嘅，因为我学校咧就好近呢个女人街嘅，我就突然间就个画面就谂起嗰阵时咧，好多嗰啲卡式录音带卖嘅，即系啲人唱嗰啲口水歌啊等等，就好中意同啲同学行嗰条路嘅。咁其实咧，如果喺成长阶段咧，七十年代对于我嚟讲都系几重要嘅，由小学升到上中学，咁中学系一间男校，咁又好似好威咁啦。就你翻學嘅時候，特別唔知 form two 定 form three 咧，你總係攞住一本好厚嘅 physics 嘅書就揸住，就好似好似好威咁嘅。咁嗰陣時都開始好多嘢諗啦，因為有啲親戚咧就係話行選嘅，就問 三分鐘後十一點半 啦，唔好講咁耐。 你問我喂有冇興趣加拿大留學啊？我就開始諗呢樣嘢啦。而當時前程感受呢套戏咧，亦都让我开始谂好远好阔嘅嘢啦，送俾大家。 点解你冇去嘅？收尾 啊？ 点解冇去加拿大？ 我觉得好贵，我觉得好贵、 哦， 我惊屋企负担唔到。 哦，你咁乖噶， 孝顺噶，原来你真系睇唔出， 真系睇唔出啊！ 而家认唔认识我啊？ 唔认识你，我仍然都觉得你一个败家仔。 前程感受，我哋阿罗文呢一首版本送俾你。 好多谢。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故作故例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故作故例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 时间十一点二十九分，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啦。今日嘅爱好系列咧，就一首陪伴我成长嘅歌曲啦。啱听完咧就罗文嘅前程感受，就马小强哥哥咧就嘅陪佢成长。 冇错啦，咁啊呢首歌佢好威啊嘛，攞住 咪 好好 嘅 physics 系 啦， 话俾人听我去加拿大格拉底嗰度，去格拉底嗰度。 冇错，因为太贵，所以去唔到加拿大。 格拉底好贵。哎呀，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在油塘居住，经强制检测之后发现呈阳性的居民陈先生致电本台表示，今个月六号， 一家五口按强检公告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强检。他本人第二日收到检测阳性结果，致电卫生署查询，对方叫他不要出街，留家等待，至今仍然亦都是未有人安排他作进一步检测。日前曾经出现发冷、咳嗽、喉痛、流鼻水等的症状。他说妻子、两名儿子和一名媳妇首次强检结果呈阴性，但是近日各人已经陆续出现病征。陈先生又说，根据强检公告，家人仍然要接受第二和第三次强制检测。他们都担心如果到社区检测中心再做检测，或者会引发传染，但是不去强检又担心会被惩罚。自己和儿子已经没有回工几日，以免传染同事，但是当局未能够清晰回复他们应该怎样应对。屯門梁景村梁杰樓由2月6日晚上开始围封强检。梁杰樓居民何先生说，围封之前同层已经有两个单位确诊，他的儿子亦都在寻日验出阳性，现在唯有戴着口罩照顾儿子。他说梁杰樓资讯不清晰，质疑通告贴在走廊大堂没有意义。另外有居民说，有确诊居民的同住家人继续落楼检测，又认为梁杰樓卫生环境恶劣，走廊出现三层的垃圾山。当局昨晚说，在过去几日的围封检测行动之中，发现70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情况令人忧虑，因此延长围封行动，目标是今日大约中午完成行动。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現時新冠疫情嚴重，急症室逼爆，他認為病徵輕微的市民應該到所屬的18區政府門診求醫，領取樣本樽回家，在家隔離幾日，以免令到急症室癱瘓。他又說患者回家之後應該戴好口罩和留在房間，步出房間就要戴兩個口罩。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社交距离措施收紧之后要7至14日才看到效果。他强调最重要是保护长者和医疗系统，包括700多间院舍，认为应该改变策略，将确诊者留在院舍治疗，没有感染的长者就在亚博馆等地方检疫隔离。他又说第四波疫情要5个月才舒缓，由于第五波是由空气传播，传播力更强，预料疫情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施政报告提出重组政府架构，其中建议将目前设于政务司司长私人办公室的人力资源规划，以及保安局负责的人才及专业人士入境计划的政策事宜撥歸勞工及福利局負責。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認為過去由保安局負責統籌輸入人才是強人所難，期望有關工作交給勞福局之後，可解決本港人力市場錯配問題。亦都有議員指出，過去本港人力資源規劃差劣，導致出現有工冇人開，有人冇工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不同政策局都关注相关行业人力供应情况，又说过去两年经历疫情，人力市场出现变化，当局会密切留意情况，各政策局亦都会协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稍为回升，星期日有几阵雨，稍后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64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4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7.8跌5蚊，药明生物57.8跌3.8，盈富基金24.8跌8仙。阿里巴巴120.2升1.4，中国移动56.9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1.6，美团227.2跌2蚊，快手92.95跌1.7，中国平安66.2升7毫，建设银行6.12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8，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8点，升78点。港金报17,05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93美元，卖出1,8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西贡那边的交通，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之前近住南边为回旋处有意外事故，现在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时间大家小心。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南边为回旋处因为有意外多车少少的，经过时间小心一点。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的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的。港岛路面方面，提过大家就跑马地黄泥涌道近住皇后大道东交界有电车路轨工程快线封闭去湾仔方向。除了这个电车路轨工程之外，除了这个跑马地，德富道西都是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的。德富道西去西环方向在皇后大道西交界的右线现在都只是被电车通过，经过时间要看清楚了。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和屯門公路小榄桥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Sweet Escape， 作曲张敬轩、唐达，作词 Delta T、唐达，主唱张敬轩。留下来的人，作曲徐佩恩，作词若云，主唱 See All Star。 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 只想你记得，作曲黄安宏，作词黄仲杰，主唱吴若希。 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每日跟进疫情最新信息。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抗疫 A1 环节，特别关注老友记的需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防疫高高高，多个医疗专业的人员为你服务。 当然还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抗疫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啦。咁啊，头先咧，阿马小仙咧就话马小龟咧就系、是、介绍咗前程感受啦，系咪啊？喂，翻咗嚟啦嘛。OK， 好。咁啊，到我啦。咁呢个歌曲咧，嗱嘅讲嘢讲翻嗰阵时咧，因为我哋对呢个版权就唔系咁认识嘅，咁啊唔啱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因为第一学生啦，冇乜钱啦，咁又唔知道咩叫翻版啦、正版啦咁样。咁啊喺一啲叫做市民嘅夜总会咩大笪地嗰啲咧，就好多唱片档啊，好多卖嗰啲都系翻版碟嚟嘅，五颜六色嗰啲咧黑胶唱片。咁啊买咗好多翻去听啦，英文歌，因为嗰阵时咧就。冇而家大家咁多娱乐咩手机啊，甚至电视机啊咁冇啊，咁系咁听歌咯。咁有啲歌咧，我系嗰阵时开始听，好听，但系其实对嗰个歌手或者对佢只歌咧，唔系好认识。总之系啊，总之觉得好听咯。 系啊， 其中有一只歌曲咧，我觉得非常好听。不过后来即系咁多年之后，我有时再睇翻资料咧，有啲歌咧你觉得好听，但你未必会上网查下个背景嘅。咁呢只歌咧，有啲人形容佢为咧。披着阳光外衣的悲歌啊，悲歌啊，伤心的歌曲。因为呢个歌好好听嘅，但系咧佢唔系一首爱情歌嚟，佢系讲一个人患咗癌症之后咧，同佢嘅家人啦，同佢爱人啦，讲拜拜嘅一个道别嘅歌曲嚟咁样，冇错，系冇 set 啊吓。咁啊，后屘亦都查翻资料，写嗰个人其实真系写嘅啫，即系佢唔系真系患癌症。呢只歌之后咧，过咗10年，佢真系患癌症，即系呢个就系另外一个后来嘅故事啦。咁样呢只歌本来咧就系比利时嘅诗人，佢写咗一首法文嘅歌曲吓，兼作曲家啦。本来唔系英文嘅，后来呢一首歌咧就改为英文，即系翻译做英文啦。但系唱嘅人咧，无论系第一个唱或者后来有个天团叫 Beach Boys 吓、，Beach Boys 录咗但系冇出到街，而第一个唱为英文歌就唔红。反而后来有一个歌手咧，听到只歌，哦，呢、這个歌好听，佢冇谂住系要红嘅，佢不过要叫做纪念一个过咗身嘅朋友，佢就推出咗呢只歌曲，点知就一爆而红，好好听嘅呢只歌曲，唱嘅朋友即系头先我所讲，佢谂住我嚟即系纪念一个朋友嘅，那个歌星叫 Terry Jacks 啊，1974年呢个版本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two seasons out of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You tried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much song.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Michelle, my little one, you gave me love and helped me find the sun. And ever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a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stars we could reach were just starfish on the beach.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stars we could reach were just starfish on the beach.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Terry Jones 嘅呢个版本吓就叫 Seasons in the Sun， 咁后来 Westlife 重唱翻，不过就已经系翻唱版本嚟噶啦。Okay? 嗯，好啦，咁啊到我啦噃、陪住我成长嘅咧，我觉得系好开心，因为自己都好幸运，因为咧系全家人咧，基本上咧都系好有呢个音乐嘅修养嘅。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咧？其实我真系嘅，屋企又都有翻即系咁上，因为我觉得喺以前嚟讲，屋企系可以有一大沓嘅唱片，以及咧就系有一个可以供给一个小朋友可以自己可以。要听的一个，佢唔系叫留声机，嗰啲叫做咩？唱机、 唱盘。 系啊，我记得我嗰时都有讲过噶，就系、是、未去到 HiFi 添啊。我哋嗰阵时系未去到 HiFi 嗰个情况咧，就系、是、有一嚿嘢，总之你就可以听歌，又可以听收音机。咁、所以其实喺嗰阵时候咧，都真系吸收咗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即系音乐嘅分途嘅。咁譬如可能我屋企人嘅咧，有啲人会中意听粤曲啦，有人会中意听欧西流行曲啦，有人会中意听嘅就系国语时代流行曲啦。 各有各精彩。 甚至系嗰阵时候嘅粤语嘅，譬如可能丽莎嗰啲咩情人别开口都听嘅， 郑锦昌 系咪好犀利啊？郑锦昌嗰啲杂崩楞乜嘢都有嘅， 禅院钟声 都有啊，我都识唱啊。 云呢寒呢雨冷嗰只 啦，冇错。甚至乎咧，就如果你唔听歌嘅时候，我哋会粗曲嘅。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有好厚嘅知音集？ 记得。 你每一人都一定有一本 中文、英文都有， 冇錯啦。咁其實咧，亦都可以講得就係一本音樂嘅聖經嚟嘅，因為你攞住嘅話，係基本上即係彈吉他 嘅 彈吉他就可以玩一日噶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 一定攞去。 冇錯。咁而且我記得嘅就係伴住我成長嘅咁多嘅歌曲當中嘅話咧，喺啲唱片咧最多最多嘅就係呢一位朋友。我諗呢一位朋友其實基本上就有華人嘅地方咧，有一首歌曲都一定會識唱，尤其是係佢一啲嘅音樂咧。當然佢之後嘅話都有好多嘅歌曲，我哋都好熟悉。但係有某個年代嘅一啲嘅歌曲，當你而家聽翻嘅話咧，嗰種嘅懷舊感咧係入血嘅。好似最近我睇翻就《華燈初上》呢一套嘅即係劇集啦。咁你有好多你以前嗰啲咁嘅即係戰博啊、蘇媽媽，又或者大家去即係呢啲咁樣嘅嚇呢啲咁嘅嘢，你會覺得全部好多嘢你都會翻曬嚟。雖然而家有時你會覺得嗰度都幾老土，以前著嗰啲衫或者係點樣，但係係過去咗。呢啲就系喺我入咗血里面嘅记忆里面嘅嘢，咁要讲紧嘅就系邓丽君小姐。 哇，呢一首歌真系皆知巷闻啊！同埋再加上以前你嗰啲咁嘅少女嘅情怀啊，开始睇紧琼瑶嘅小说啊，系咪啊？ 冧晒 呢啲嘢，你真系走唔甩嘅。所以咧，送俾大家嘅有哇，好多首佢嘅一啲好经典嘅歌曲里面嘅话，我觉得情歌之中嘅情歌嘅话，一定系呢一首啊！当你爱上一个人嘅时候嘅话，你真系唔知同佢讲咩好啊！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融咗啊！ 系咪啊？好夜总会系咪啊？苏妈妈， 邓丽君嘅歌喉咧，同埋佢嗰种腔口咧，冇人无人能及嘅，真系咁多年吓、 啊，好似含住一啲嘅蜜糖嚟唱嘅咁样，甜美啊，系啊，冇人。 马老师到你啦， 到你。 成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咧，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冲击。头先咪话有个朋友有个亲戚问我去唔去加拿大读书嘅，咁、因为屋企嗰时真系麻麻地啊，所以就冇谂过。咁后来咧，我好记得过年，咁、那个有个另一个亲戚又走嚟问我会唔会去加拿大读书啊？我话唔会啦，屋企啊环境又唔系太好，叭叭叭诸如此类啦。点知一个搵未十咧，原来佢静鸡鸡问咗我老豆借咗5000蚊。我妈后来知道好嬲， 喂，佢点解问你啊？点解无端借5000蚊？ 佢个仔， 佢个仔又想去加拿大读书啊嘛。 五千蚊就够噶啦。 唔知啊，即系我唔知佢当时啦。总之佢问咗佢借5000蚊，因为原来佢咧就系问咗我，诶、你唔去，于是佢隔几日之后咧就走去问咗我老豆借5000蚊。我妈知道之后就好嬲好嬲，我全家人都好唔开心，即系我第一次。咪就系话无端端借钱俾佢咯， 咁点解你阿爸要借咧？ 系啊，咁你阿爸肯借啊嘛？ 佢系一个几，佢系一个我爸爸系一个几讲道义啊、情义嘅人嚟。 即系人哋开到声咧，佢唔会唔借，系咪意思啊？ 系啊，系啊，因为嗰个年代嗰啲都系佢啲兄弟嚟嘅，咁佢借咗俾佢，但系我妈嗰啲知道咧就好嬲。因为佢觉得哇，我哋屋企都唔系特别有钱啊，掹紧，点解你要借钱俾人咧？ 咁啊，為咗呢件事，大家都好唔開心。我第一次即係感受屋企係有啲咁嘅小風波，點知若干年後佢個仔翻嚟啦，然後佢又再問我：你去唔去讀書啊？係香港冇用噶，你一定要去讀書啊！哇，嗰陣時我哋真係好嬲，好嬲，好嬲，因為我真係覺得咧，哇！我哋屋企其實唔係咁有錢，我啲家姐好多有一個真係未讀完書就走咗出去做嘢。我覺得佢已經係即係幫屋企犧牲好多，咁點解你要咁樣利用我哋屋企呢？哇！我哋真係好唔開心。咁其實成個八十年代呢，我都係面對好多離離合合啊，即係有人走啊，因為好多同學啊、老師啊都開始移民啊。嗰陣時八十年代，咁而我好記得，好記得，我曾經都係聽過呢首歌，都係令我諗起好多回憶嘅，就係嗰陣時每次去親啟德機場咧，都係唔開心嘅，從來都唔會開心過，因為我諗過我自己唔會離開嘅，就係陳慧嫻嘅《夜機》。 陈慧娴呢首《夜机》去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嘅爱好系列完咗之后咧，就会有 风骚食堂。 今日就系煮呢一个情人节龙虾嘅。嗯，好，马老师，咁一阵间就一齐食好嘢咯，好唔好 ？OK。 我买你只龙虾啦。 OK， 睇睇先。 有登记官、婚姻监理人或主持婚礼嘅神职人员。结婚双方同两名见证人， 網站資料亦都顯示，今日至2月23號期間不能夠舉行婚宴或者餐飲宴會。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昨晚在本台節目《自由風自由風》提到，現時疫情嚴峻，雖然婚姻註冊處會繼續容許新人註冊，但是由於法例限制，只會容許兩名新人和見證人進行簽紙，不會有其他賓客參與婚禮。他又說，當局明白婚姻註冊本身涉及法律程序，因此會容許新人進行相關程序。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好轉，氣温稍為回升。星期日有幾陣雨，晚上氣温下降。下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天氣清涼。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712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68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4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8.2，跌4.6；药明生物57.2，跌4.4；盈富基金24.88，跌8仙。阿里巴巴120.5，升1.7；中国移动56.65，跌1.25；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1.4；美团226元，跌3.2；快手92.9，跌1.75；中国平安66.05，升5.5；建设银行6.13，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3，英镑10.55，瑞士法郎8.436，澳元5.589，加元6.149，新西兰元5.208，欧元8.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6.7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8点，升88点。港金报17,05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82美元，卖出1,83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新西贡公路啦，新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车龙咧就系冇噶，咁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啦，就系新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仲系清理紧啊，咁而家一带就冇挤塞，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的交通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大埔的东昌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的一段东昌街是需要封闭的，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和屯门公路小榄桥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梨木树村荣树楼、葵涌葵盛西村六座、大围龙亨村赏心楼、九龙城启程村赏情楼、深水埗鸭寮街97-101号昌福大厦、慈云山慈正村正旭楼、西贡豪涌新村121号、葵涌豪景台五座、大埔宝湖花园 苑 D 座和油麻地上海街372-378A号德裕楼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年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季军和杰出创意奖，仲有就是网上最具人气奖，咁厉害！唔知佢嘅故仔有啲咩过人之处呢？ 我同妈妈就想创作呢个故事，创作得感动啲同埋生动啲。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陈卓贤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嘅美年康康啦。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严明熙。 懂不懂真话的情歌， 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食堂啊，咁过咗年之后呢咪差唔多嚟到情人节啦，咁同阿昌哥打个招呼先。昌哥， 昌哥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 係啦係啦。 早晨啊，昌哥。 好，情人节就到喇喎，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准备啲乜嘢呢，昌哥。 今日呢我哋整呢个三色芝士焗呢个爱心龙虾。 哇犀利犀利。 真係爱心爆棚啊。好啦，咁三色芝士焗你係咪好简单嘅呢，係咪 简单嘅简单嘅。 三色芝士是哪三色啊？我想问啊。 咁其实呢我哋就会用一啲芝士片啦，咁其实啲超市都有得买嘅。咁呢另外呢就会买啲混合嘅芝士碎，就係、是、到时审上再焗嘅。 嗯 哼。咁啊有车蛋啦，有帕玛神啦，咁啊有摩斯雷瓦咩瓦啦，咁样。 即係几种唔同嘅味道。係 啊，有香味啦，咁有啲做拉丝嘅效果啦。 系系系， 哦 ，OK， 好啦，咁不如我哋都讲下个材料先啦，好嘛？如果我哋就系情人节嘅，系咪应该就系买一个嘅龙虾系 for 两个人嘅咧？ 一只咁细啦， 我哋要成双成对啊嘛，所以我其实一只咧咁一开二咁就做咗一对啦。 OK， 一人一边， 系啦，一人一边， 正好。 咁我哋买啲其实。龙虾咧就我就建议澳洲都 OK 噶啦，咁大约14两到，咁咧就芝士片啦，两至三片啦，混合芝士碎就一包啦，咁就牛油少少，咁就有少少调味料啦，咁就另外咧，因为我哋煮呢个咧系芝士汁，咁我哋咧用少少西餐嘅做法，咁啊用啲白要预少少白油啦，同埋面粉做一个面捞嘅，咁咧因为我哋咧。煎个龙虾呢我哋会有少少入味，有啲汤，咁呢所以呢就要俾少少姜米加少少干葱蓉，咁爆一爆会香啲。咁食材就差唔多啦，其实唔系好多嘢嘅啫呢度。 係知道好。咁开始做啦，咁点样做法呢，开始嘅时候。 咁其实返嚟呢我哋龙虾呢首先中间一开二先。 咁咧，另外咧就是、有時咧，佢個頭咧下邊嗰個有個蓋噶，好似咁我哋輕輕揭開少少腳上邊咧有啲腮嘅，嗰度我哋要清理咗佢，可以剪咗佢啦，解一解佢咁樣嘅。 嗯 嗯，咁咧咁就係咯，開咗耳之後洗淨啦，咁就備用。咁咧其實咧，跟住我哋就拍少少生粉，喺個龍蝦嗰度。 嗯，喺肉度啊。 系啊系啊，轻轻拍少少， 嗯， 咁我哋咧就预热咗个煎 pan 啦，咁我哋咧就烧热咗佢先，跟住咧就个肉向底就煎咗个龙虾， 嗯， 跟住咧其实煎咧煎完嗰边金黄色嘅，我哋反转轻轻煎一煎个壳咧，佢会变咗橙橙地色嘅， 系， 哇！系啦，咁其實咧，我哋又唔好煎太耐喎，因為其實我都話會收一收汁噶嘛。咁啊，龍蝦本身咧，佢有個鹹香味咧，已經好食噶啦。咁咧，但系咧，我哋煎完咗咧，拎翻起，咁我哋有啲薑米啦，即系薑切到好細粒碎嘅。咁有啲乾葱蓉啦，跟住爆一爆佢，用少少牛油起鍋啦，爆香咗之後咧，我哋就落一碗飯碗嘅水。跟住呢我哋就俾少少盐啦，少少雞粉，少少糖，咁輕輕煮一煮个龙虾先。咁因为我哋啱啱煎嘅时候呢未熟晒㗎嘛，煎到金黄色就算你反转煎一煎呢佢有啲位都未熟晒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輕輕呢去入一入味先。咁大约呢呢个过程我哋煮其实两分钟到，咁有少少底味入咗落去呢，佢啲龙虾汁呢又炆一炆呢，有啲龙虾味出咗嚟。咁其实个龙虾我哋已经系叫准备咗好喇。 嗯。 咁呢跟住呢我哋就係讲个芝士汁啦。其实家庭式芝士汁又系非常方便。我哋系又系用啲牛油啦，跟住又系大约八成嘅一个饭碗嘅清水啦。 嗯。 咁我哋煮起咗佢先，跟住呢我哋就落埋个芝士片，但落芝士片嗰时呢我哋就要生火，因为好容易黐底，咁呢个就要小心啲啦。咁至于调味呢其实就好简单嘅，其实我哋就落少少糖同埋少少鸡粉就 OK 㗎啦。咁因为本身芝士有咸味啦，咁我其实就唔好落盐啦。咁有啲人鍾意食浓啲嘅芝士呢，可能我会落多一至两片。咁其實呢到煮咗之後呢，其實佢有芝士落咗去呢已經係有結身咗少少㗎啦。咁但係呢因為佢未夠結呢，佢掛唔到㗎，我哋淋落去嘅時候佢會卸曬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就係啱啱用咗個麵撈，即係用個白油加咗少少麵粉，開到佢好似糊狀咁樣。跟住就慢慢加落去嗰個芝士汁度。咁加到佢有少少拉力嘅時候呢，我哋就唔好再加啦。咁因為我哋未開火煮返熟啲粉嘅時候呢，我哋就咁肉眼睇呢就以為唔夠。但一煮熟咗呢佢就越嚟越結㗎啦。咁我哋炆好咗個龍蝦啦，咁擺返上點啦，其實淋個芝士汁呢，其實加少少混合芝士碎撒上面呢。咁就攞去個焗爐嗰度焗㗎啦，可以。 要焗幾耐呀？ 邊啲呀？ 要焗几耐啊？点样焗啊？ 咁咧，其实咧个焗炉咧就先预热190度，咁啊8至10分钟。 系。 咁但系咧有一点要留意咧，就系因为我哋摆入焗炉嘅时候咧，佢通常里边咧系会再热啲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6-7分钟到咧就会转一转，即系最入嗰个会转翻喺最出边。咁最出摆翻入去啦，咁啊通常焗多3分钟、10分钟就够晒色、够晒香噶啦， 变 咗金黄色。 就系咁啦，整好啦，系 系啦，好。其实咧，佢呢个咧可以你自己下面加啲伊面底啊、乌冬底啊，或者啲天使面意粉都 OK， 更加精彩啊！ 咁啊，真系可以好似我哋平时食嘅就系焗龙虾一样啦。 好多谢晒张哥， 唔该晒张哥， 唔该晒。 预祝你情人节快乐啊，元宵节快乐啊，吓 ，thank you， 拜 拜。 在听穿中，迎面亦冷亦会亦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亦远亦会亦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北极光变手梦再逃出，为何热带未有热带的秋意和春色，期待就到未到就到下半生的节庆，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淹没在冰川中，迎面极冷存在在边，就趁在边，将心身再拥抱。茫茫白雪，就趁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北极光着冰川中照我。 永怡嘅呢首叫做《叶落冰川》吓，咁啊头先啊唱歌嘅《风骚食堂》啦，咁啊讲声咧，真系唔好意思先，如果你听到啲哔哔声咧，就系唱歌咁啱咧，嗰个室内嘅无线电话咧就有少少嗰啲提示，即系唔够电啦， 唔够电啦，咁啊，我哋都惊佢可能随时会同我哋失联啊， 所以我哋今日暂时就做到呢度，就我哋自己讲下啦。嗱，咁啊，阿马小哥翻翻嚟咯，马小哥。 喂， 龟先生 喺度，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提早放自己放自己工， 唔会，我已经准备好我情人餐噶啦。 嗱，情人餐，我今日有一个叫做我哋唔可以用吞泡嘅，即系少少简易啲。如果你唔想即系整爱心牛扒，或者系比较难嘅，惊整到咧即系三不像咧，咁我呢一个咧其实都可以从呢一种呢一个食物或者唔系咪叫食物咧，呢一碟嘢啦吓，表达你嘅爱意嘅，好简单嘅啫， 系。 字母汤，字母汤撩晒嗰啲字，即系你揀啦，你揀过啦，譬如 I love you 啦，你就揀一个 I 啦，即系砌翻 L O V E， 将所有字母拨开、拨开、拨开，中间嗰个汤系浮住 I love you， 咁一揭开咧，哇！你谂下个 picture， 即系强过爱心牛排或者代。等同啦，我自己覺得，因為你淨有行字寫住 I love you， 咁其他字母就浮喺兩邊咯，咁就一個即係個番茄色嗰個湯， 能夠表示你嘅愛意， 好靚， 係啦，又係零失敗嘅，係咪？ 零失敗， 係咯。嗱，我會覺得唔知點解咧，情人節咧，你晚餐梗係好似西餐係咪好過中餐？ 好似係， 即係嗰啲蒸個排骨，蒸個排骨或者 糖醋排骨。蒸条鱼、炒碟菜、炒碟菜， 好奇怪， 有少少，有少少， 系啦，嗱，其实我而家想教大家咧，有一个就系零失败嘅意大利粉，我其实成日整嘅，你只需要咧屋企咧就系有一啲罐头嘅三文鱼或者系沙甸鱼已经得噶啦。 只有一罐、嗯、OK 咁跟住咧就係、是、有意大利粉啦，有少少嘅嗰啲芝士啦，譬如我哋應該都要用嘅就係 Parmesan 嘅呢一個嘅芝士粉。咁其實咧就可以有少少嘅洋葱，同、 嗯、 埋有呢一個番茄。番茄其實你只可以買一啲可能係番茄醬都得噶啦，唔使買新鮮嘅番茄。咁、哦、有幾樣嘢就已經可以搞掂噶啦。先嚟做乜嘢咧？我咧就會係開紅開紅咗你嗰、那個鍋啦，炒咗一啲嘅你要將嘅就係嗰啲切咗粒嘅呢個我一路都諗唔到嗰樣嘢係乜嘢 配料 係啦，嗰啲葱應該係話一先嚟嘅就係洋葱，炒咗洋葱先，炒咗洋葱之後嘅話咧，咁跟住咧你就係倒你嗰啲嘅番茄醬落去，咁你就煮一陣，咁煮完之後嘅話咧，你就直頭可以係將佢咧就係擺埋你嘅沙甸魚又得，或者係呢一個嘅三文魚或者係嗰啲係啦罐頭嘅，擺落去咧就係兜一兜佢，你自己試一試味咯噃、 啊。 通常若果冇錯啦，若果咧你話係咁樣嘅話咧，你會覺得會偏鹹嘅，因為佢所有嗰啲醬也好，又或者係你嗰啲 醬汁 係啦，又或者係佢嗰啲罐頭嘅醬汁嘅話咧，都會比較偏鹹。喺嗰時候嘅話你就可以調味啦。你可以嘅就係話，如果佢太鹹嘅話，你咪加少少水落去咯。咁直至到咧令到佢唔好太過即係張住，同埋嘅就係唔好太過鹹啦。好啦，咁啱咗個味之後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將佢擺埋一邊，或者係與之同時你喺度煮緊汁嘅時候咧，那邊箱亦都可以開始整緊你嘅粉啦。整完之後嘅話，當然啦，涼乾咗個水啦。咁跟住咧就要記住咯，最後尾嘅時候咧就要將你嗰啲意大利粉咧都擺埋落去頭先你嗰啲醬汁嗰度，等佢掛一掛喺嗰啲面嗰度咧，掛一掛啲汁，其實係零失敗嘅，一定唔會唔好食嘅。係啦，咁跟住你可能咧就係擺少少嘅只嗰啲叫做黑胡椒粒喺上邊嗰度，係啊，咁啊即係少少咁樣，跟住就已經搞掂噶啦，可以上台噶啦。係啊，所以我有時我會覺得，如果你係食辣嘅，可以用 kimchi。 嗯， 系啦，你可以用 kimchi 加落去，同埋呢个即系三文鱼嘅罐头，或者系沙甸鱼嘅个罐头。因为咧呢一个嘅就系零失败嘅意大利粉咧，我喺边度学翻嚟嘅咧？系 Gordon Ramsay 教嘅。 哇，正！ 系啦，你喜欢嘅话，甚至乎你可以喺上面度加少少芝士啊，咁样嘅话，系一定系好味嘅，系一定唔会难食嘅。 好， 你放心得啦。 龟仙人到你。 我嗰个餐咧犀利，有名堂，叫做鱼鱼得水。先去超级市场买一个三文鱼头，30蚊啫，就煎香下去，然后跟住买一嚿豆腐，切粒，然后煲个汤，跟住煮菜就系食三文鱼鱼生。哇，呢、這个非常好嘅，我自己觉得，特别你再加杯 鱼头汤，再加三文鱼鱼生。 我头先咪讲咗，我哋好似食西餐会好啲咯。 日式鱼头汤啊，你识唔识啊？你懂唔懂啊？ 我唔识， 我真系唔识。 情人眼里，情人眼里出西餐啊！ 哦，即系哦，情人眼里出西餐，即系其实日式嘅都可以变西餐，系咪咁嘅意思啊？咁你讲咩得啦，系嘛？我识个日本女朋友。 喂，但系鱼头汤同埋加埋三文鱼啊， 真系拍片姜我去。 咁冇噶嗱，你个主菜，你个餐系咁噶啦。 日式噶，系啊。同埋咧，你可以買多款唔同嘅魚生嗱。再如果豪華少少， 咁如果你買好多魚生，你根本唔使整 啦。我哋講緊係自己煮俾佢哋食啊嘛。 即係你買曬四五款擺曬喺度就唔使整啦。我哋即係煲個湯。 煲湯咯，係啊，因為而家咧嗰個疫情關係咧，同埋咧，我覺得咧咁樣樣整咧更加浪漫，因為我有個餐嘅名叫做魚魚得水啊。 你都係為嗰個名啫、 啊， 關個疫情咩事啊？哎、你不如抌個口罩落去煮。 我都系咁 同嘅疫情，嗱疫情啊，嗱食咗口罩佢冇事啊。 水之欢几开心， 都想点嗰时候，使唔使喷少少嗰啲消毒液啊？ 疫情啊，嗱疫情喷少少，喷少少，捽同条鱼捽少少嗰啲火酒。 咦唔制啊？你哋话人嘢？ 喂，你讲出嚟嗰啲嘢，好奇怪嘛？ 头先人哋先咗个主题嘅、啊，就系唔好食啲即系好中式嘅嘢。你又同我整个鱼头豆腐汤，我已经 我 走晒味啊！ 切粒嘅系好日式嘅呢、這个汤，只要你换个 切粒就变日式噶啦，一嚿嚿咧就变中式哦，咁样嘅。 冇 错 啦， 系、okay, 啊，sorry， 我完全 get 唔到。长 知识，长知识吓、啊。喂，嗱，今日咧阿 Dr. Eric 都喺答半之后出现嘅、嗯，今日咧讲。嗰种叫比熊啊，知唔知啊？比熊就好似一只熊仔咁嘅， 比熊犬 系比熊犬就是、白色嘅咁咯，咁、嗯、啊有少少似 poodle 嘅。如果大家养开狗仔，甚至有啲人买咗比熊，以为买咗 poodle 添咁样，系、 啊、 啦。 但當然如果你問翻 Dr. Eric 啦，佢哋嗰咩只腳長短嘅長度啊，個身又唔知點，即係佢哋有個 criteria 去分。 其實應該係問佢啊，應該問佢係咪你係比熊犬啊，定係其實你 喂 係你好喂喂， 睇一下就係，睇兩下就唔 係。到底你係食情人餐定係食中式情人餐啊？ 係啊， 點解無端端又煲魚頭湯？係咪鹹魚頭啊？ 情人眼裡出西餐啊嘛，呢個餐都幾好。 情人眼裡出死事 啊！ 好，识煲啦！我哋以后吓，我哋十二点半啊，听紧呢一个风骚发云啊。今日天气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黄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同埋今日一阵间一点前仲会有职业安全短剧， 系 咁、所以大家就继续咧就听住我哋啦。 非常精彩。 阿马老师啊，你未放工噶，唔好咁快走出嚟食牛腩粉吓、啊。 我睇住个钟间，我呢个 系啊，因为我哋过去两日咧做剧唔使佢咧，我惊佢而家已经打咗卡啦，已经着定拖鞋内食嘢。OK， 唔好走啊！十二点半，好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過98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領展行政總裁王國龍表示，早前得悉政府計劃自今個月24號起在商場實施疫苗通行證之後，初步估算或者需要大量增聘人手檢查。不過政府已經澄清，市民進入人流較多的商場時，只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但是無需展示通行證。因此估計新增人手較原先預算的大約1000人低，不過仍然要增加少量人手配合新安排。王國龍說，執法人員仍然可以在商場檢查進入的市民的疫苗通行證，商場不會直接負責執法部分，呼籲市民接種疫苗之後進入商場。他又指未來兩個星期會繼續檢視商場範圍有沒有展示安心出行二維碼，進一步做足有關功夫。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現時新冠疫情嚴重，急症室迫爆，他認為病徵輕微的市民應該到所屬的18區政府門診求醫，領取樣本進回家，在家隔離幾日，以免令到急症室癱瘓。他又說，患者回家之後應該戴好口罩和留在房間，步出房間就要戴兩個口罩。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社交距離措施收緊之後要7至14日才看到效果。他強調最重要是保護長者和醫療系統，包括700多間院舍，認為應該改變策略，將確診者留在院舍治療，沒有感染的長者就在亞博館等的地方檢疫隔離。他又說，第四波疫情要5個月才舒緩，由於第五波是由空氣傳播，傳播力更強，預料疫情持續的時間會長一些。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說，在內部調查之中確認福島第一核電站第一核電站一號機組反應堆安全殼積水的底部存在大量堆積物，但是不是含有核燃料碎片現階段無法辨別。在2017年3月進行的上一次調查亦都發現安全殼底部有沙狀堆積物。電力公司的水底機械人前日拍攝到的畫面顯示，安全殼底部大約有90厘米高的堆積物。東京電力之後將採集堆積物進行厚度測定以及探測燃料碎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好轉，氣温稍為回升。星期日有幾陣雨，晚上氣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

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猫，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我哋宠物嘅时间，首先咧欢迎翻阿龟仙人先。龟仙人喺咩度啊？龟仙人。龟仙人 喺度，一早喺度。 你会食紧嘢喎，听你把声吓。好，另外咧，我哋有 Doctor Eric，Hello， 早晨，你哋好啊， 你好啊 ，Doctor Eric， 系啦，再同 Doctor Eric，Hello， 倾偈之前嘅话咧，我哋仲有一个嘅就系呢个强制嘅检测公告咧，先同大家讲咗先噶吓，唔好意思，系啦，先嚟讲一讲嘅就系呢一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咧，有关于咧就系呢个嘅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就出示呢个阴性嘅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可以咧就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嘅，好啦，咁多谢大家，系啦， 好，继续翻啦， 倾偈咯噃 ，Hello， 多谢 Eric， 你好， 诶，早晨你好， 嗯，小心啲啊，大家都保重身体吓， 系啊， 嗯，其实咧，多谢 Eric 今日想讲嘅品种系比熊犬系咪啊？ 系啦，今日咧就呢个比熊犬就系一个特别要求嚟嘅，我有个客人咧就好想我做，咁我哋 skip 咗第七同埋第八个组别， 咁你要讲翻，你要讲翻嘅，即系迟啲要补翻嘅， 我一定。翻又唔使驚，因為第九個組別咧，其實我哋會翻轉頭再做多一次嘅，因為第九個組別係我哋即係基本上香港人最中意嘅組別嚟噶啦。 嗯， 包括頭先我講貓啲士啦，貴婦狗啦，Chihuahua 啦，嗰啲King Charles Spaniel 啦，北京狗啦，所以白哥啦。法国犬啦、啊、西施狗啦、啊，基本上香港最流行嘅狗都系第九个组别噶啦。 你头先讲嗰啲完全知道晒， 系啊， 一路讲一路可以知道佢个样系点 样。红嘅， 其实比熊犬都好红噶，即系话其实系啊，都好可爱。同埋头先我想讲咧，就比熊犬同 poodle 有少少似噶，系咪啊 ？Doctor， 系佢哋其实混嘅。比熊犬想当年咧，佢哋怀疑就系呢个 Maltese 交叉 poodle 出嚟嘅。 是抽出嚟嘅，混血而嚟嘅。 都唔系，而家变咗就一个纯种狗啊。 嗯， 即系佢起源就系抽嘅，不过后来慢慢就成立咗自己嘅一个叫 species 啦，就系比熊啦，系咪？ 啱啦，佢哋系一种西班牙水狗嚟嘅。 咩叫水狗 啊？加洛 水狗。我中意游水， 好得意嘅呢啲咁嘅，即系长毛，唔系同埋佢哋嘅特性系唔甩毛嘅狗咧，好多时都要做水狗嘅。 哦， 怀疑佢哋冇咁打 kick 啦，可能。 哦， 水狗， 咁大家都知道比熊佢两啦，有大头波，好似一个非洲嗰啲 爆炸头， 爆炸头啦，系啦， 希斯嗰啲头， 系啦， 算唔算都系细种狗啊？佢 细种，好似就大约。25-30寸左右啦。 啊哈，咁我哋点样同佢同比一个 poodle 分别啦？会唔会话可能系即系嗰个脚啊，或者嗰啲样啊，咁样可以分得到佢哋两个咁？ 嗱，我第一样嘢咧，比熊永远都白色嘅， 一定系白色，冇第二只色嘅， 一定系白色。 系啦，一定黑色眼睛嘅， 嗯， 一定黑色鼻哥底嘅，冇得意嘅。 哎呀，真系好似熊仔啊！ 系啦，啲毛仲松啲嘅。 哦， 系啦，同埋佢就好明显 show 嘅战装就唔同啦，比熊就大头。所以好多时系好似前重啲嘅。 哦， 咩前重啊？ 即系佢个上头重啲。 嗯，知道。 记唔记得我哋讲话贵妇狗咧，就好多时嗰啲装咧，就系喺个教嗰度留毛。 嗯， 保护佢啲教。 冇错。 所以变咗个装就变咗一嚿嚿咁样啦，好似好高贵。 啊 哈。不过就比熊咧就放啲。 唔系咁剪，系啊，只个头留个头咯。 系，佢哋几得意嘅呢个品种。 嗯。 佢哋一个西班牙狗种啦，就一个历史流狗嘅，即系1400年然，到1800年咧，都系一个好流行嘅皇族狗嚟嘅。 嗯， 法国啊，西班牙，不过得意嘅呢啲狗种咧，就话人就系会淘汰嘢嘅，因为咧去到1800年咧，呢啲狗种因为太普遍啦，周街都系。所以啲皇族咧就唔要佢哋啦，就唔流行啦。 哦，系啊， 因为咧嗰阵时就变咗， 因为唔特别啦，系咪？因为唔特别系嘛？ 唔特别啦，系啦，太普遍啦。马戏犬狗啊，好兴咧，嗰啲切肉嗰啲 butcher 嗰啲人咧，就攞嚟养嘅。 嗯，所以猪肉佬，啲猪肉佬最中意吓。但系啲猪肉佬如果养， 即系猪肉。而家讲紧1800年嘅歧视啊吓，唔系讲紧今时今日啦。而家啲猪肉佬好文明噶， 系。 请继续，系。 系啦，咁样就之后咧就佢哋就 差不多絕種噶啦，基本上冇咗流行。不過就之後就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咧，又復翻啦。 哦， 嗯，係啊。不過我頭先講啦，就佢哋個特點，香港又好啱，就 size 啦， 甩毛啦， 甩毛啦，開心夠啦。就不過咧，有一樣嘢整到佢哋比較難養啲嘅，因為咧佢哋好興分離焦慮症， 分離恐焦慮症哦， 係啦，特別多嘅。所以如果你係真係長期冇人屋企咧。我唔建議你養啲種狗嘅。 其實咧，阿 Doctor Eric， 如果你咁講咧，所有狗都係嘅咯，係咪啊？即係佢好掛住主人啊，好黐主人啊。Poodle 都係喎，其實 係係啦。我如果我喺呢個系列講咧，就特別衰嘅。呢只狗都唔多唔少要有啦，嘅係。 係。哦，即係比熊就特別掛住主人嘅。 係啦，好需要住養嘅。所以如果你冇咧，佢哋就唔開心啦。佢哋好可愛嘅，佢哋好得意嘅。你訓練只比熊咧，好似全部狗咁啦，你要好温柔 firm。不過有啲品種咧就受惡啲嘅，可以喝佢啊成咧。不過如果你用喝佢惡嘅方法去訓練佢咧，佢就你要break his heart 噶啦。 啊，系啊，好似啲女仔咁样， 你 做乜吓人喎？做乜闹我？哎呀，得意哦， 好得意啊， 系啊，系啊，咁样就佢哋就病就唔多嘅，佢就出名咧就中意有膀胱石啦，皮肤敏感啦，好似上次我哋讲个雪橇咧，马里姆啦，阿拉斯加咧就有有 BB 嘅白內障，不過又唔會整佢盲嘅，一般嚟講，係啦，不過好早就會見到有啲白內障啦。咁加埋佢啲菠蘿蓋啊，同埋啲髋關節都唔掂嘅，係啦，唔係隻隻啦，不過就比較多。 明白。 但係都唔算好麻煩咯。如果聽你咁樣講，係咪啊？即係冇乜話好特別麻煩， 香港 一定有嘅。 多人有工人添啦。所以就屋企好多时都有人嘅，呢啲狗种啦，又系迷你狗种咧，就佢细个嗰时 B B 嗰时咧好细只嘅，所以如果有细蚊仔嘅家庭咧，就要小心啲细蚊仔系 handle 到呢个细只狗咯。 系。其实咧，我屋企而家嗰只 poodle 咧，我有少少怀疑佢系爸爸妈妈 mix 咗啊，即系有呢个比熊嘅 gene 喺度， genes， 因为佢系好白嘅，啲颜色系成日都好雪白咁样。 哦 Poodle 是不是比较少咁雪白的 Poodle 有雪白的。 都有的。 好特别的 Poodle 雪白呢是多啲问题的。 哦是啊，例如 有啲坏嘅遗传因子呢是愣住个白色颜色的。所以佢哋多啲抽筋的。 即是要小心啲，即是好像有啲动物佢哋嘅白化症咁样，是吗？ 是啦是啦。 咁我哋咪唔好揀一隻色囉，如果係咁你咁讲。 有大又系嗰啲機會率唔大咯，係有咯，多咗多過其他狗比較，咁就唔會阻止你養佢嘅。 其實嗱，round up， 我想問一個好簡單的問題啫。而家咧，即係有時耐唔耐喺度講話啲動物又會傳染人啊，人又會傳染動物。其實我哋喺呢個疫情之下咧，有冇咩 precaution 啊？有咩需要注意啊？ 對我認為你譬如而家政府話，即係佢話實施個兩家庭係最多喺一間屋入邊啦。咁其實只狗都是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就你当人家的狗是真的人家的家庭，那就不要接触人家的狗，自己的狗就不危险的，其实因为他们不懂自己出街啊。 如果你咁讲法，即系呢个时候放狗，你都要好小心。 咦，系喎， 系咪啊？ 系 喎， 因为你都要带佢落街噶嘛。 啱啦，你落街就必定啦，我同你都会落街啦。香港未实施唔俾跑步啊、出街咁嘅嘢，系啦，所以就带只狗出街 ，OK， 唔好俾佢控其他狗住咯。 OK， 好难噶， 唔系噶，你咪真系带佢落去搞掂，就之后佢就要即刻翻屋企啦。好似我哋咁啊， 感染机会比好微嘅，即系譬如。一隻狗去過一個地方，你去過的地方其實 OK 嘅，即係佢真的要直接攬攬抱抱先嘅。 哦，咁樣先至係有機會可以感染到，所以又唔使話真係太過擔心。 好啦，咁啊，今時今日大家都係小心啲好嘅。多謝曬，多謝 Eric 嚇， 多謝 Eric， 多謝曬，拜拜。好啦，阿龟仙人，咁我哋咧就差唔多嘅时间要讲拜拜噶啦，咁啊，听日咧星期五吓，龟仙人咧听日又会喺度吹水啦吓，因为我哋嘅边环节佢负责吹水啊，听日 冇错啦，咁佢做啲乜嘢嘅话咧，我哋睇下冇人知嘅，佢自己都未知，咁所以咧就我冇嘢可以同大家预告吓，系啦， 讲嘢小心啲啊， 我成日讲嘢都唔小心噶啦，你第一识我咩？ 好，今日节目时间过一段落，交俾呢个即安剧，我哋听日见，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俊豪， 系施师傅。 啊，俊豪啊，见到你又啱啦，话晒新蒸头，第一次见到你，俾封开工利是你，你利是试下。嗱，祝你今年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啊，施师傅，我都祝你身体健康，龙精虎猛。但系至于我可唔可以步步高升就，唉，我连试用期都唔知过唔过到啊。 点解咁讲啊？后生累累。嗱，虽然咧你只系嚟咗做两个月，但我见你做嘢几好噃。嗱，过试用期就应该冇问题嘅。 施师傅话唔系咁讲啊，我觉得自己做咗一段时间，但系都仲有好多嘢唔识，唉，都唔知道究竟系咪自己适合做呢行啊？ 吓，发生咩事啊？ 师芬哥，望你啫，新年快乐！ 俊豪，新年快乐啊！俾封利是你先啊！ 多谢望你啫。 喂，真好，呢封就我俾你嘅，嗱，继续俾心机做嘢吓，顺利完成嘅试用期。 多谢思芬哥啊，我今朝咧早咗翻嚟啊，所以我已经开始做一啲电行嘅工作。嗱，你哋慢慢换衫，我自己一个人做冇问题噶啦。 吓，梗系唔得啦。 哎呀，真系冇所谓啊，我自己搞掂啊。 嗱，俊豪，嗱，我哋就唔系担心你能力嘅问题，而系长假期之后咧，你系唔应该话开工就开工嘅。 吓，点解啊？ 嗱，就咁嘅，为咗确保假期后员工嘅工作安全咧，开工之前咧系应该先对工作环境同设施机械进行详尽嘅检查，证明系安全嘅先可以俾工友复工噶。 大放假期间都冇工友喺工地出现，照计唔会有人搞乱啲设施同机械啊？点解嘥时间做检查？ 你咁谂就唔啱啦，令工作间出现变化唔一定系人为嘅，可以系因为外在因素而成㗎嘛。嗱，就以你电焊作为例子啊，嗱，如果附近存放嘅化学品又或者系易燃气体有泄漏嘅话，你就咁去烧焊，随时会导致火警又或者爆炸㗎。 哇，师芬哥，你讲到爆炸咁恐怖，咁我点样可以避免爆炸发生？ 嗱，俊豪，首先咧就要俾足够嘅时间工友对每项工作进行检查，特别咧就系一啲风险较高嘅工种，例如电焊工作啊、高空工作等等，而一啲危险性较高嘅设施，例如吊重装置、临时结构、物料吊重机同埋电力设备等等，都要详细检查过先至好作用啊。如果工作地方存有化学物品嘅话，亦都要特别留意啊。 哦，我明白啦。咁究竟我要喺电焊之前？实际要做啲咩 呢？其实你应该先检查好所有电焊嘅设备系咪运作良好，睇清楚进行电焊嘅嗰啲地方咧系咪干爽，确保咧冇积水啊、水浸啊，又或者系滴水嘅情况。检查清楚工作环境附近咧有冇储存一啲易燃物料，同埋咧有冇含有易燃气体喺工作嘅环境之中。嗱，仲有啊，要确定工作环境附近嘅灭火设备系咪有效同埋正常运作嘅。 头先师芬讲嗰几点咧，你做咗几多样先？ 我头先咧系有佩戴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先开工嘅。 嗱，咁咪唔够咯，下次唔好再咁大意啊！ 知道啦，我会记住噶啦。但系咁，如果有一啲譬如临时结构上面嘅嘢，例如棚架咁样，系咪应该检查一下佢哋系咪稳固咧？ 啱啦，如果发现嗰啲临时结构咧系唔够稳固，又应该点做呢？ 应该我谂嘅就应该先进行巩固嘅工作， 梗系要啦。仲有啊，要肯定佢哋够稳阵同埋安全，先可以俾工友上去上面工作噶。 嗱，俊豪，我再考下你啊。嗱，对于一部物料吊重机，事前又应该做啲乜嘢检查？ 要检查同埋确保吊重机嘅闸门护锁装置系咪操作正常，同埋要检查出入闸门系咪安全同埋结构良好。 叻仔，当你检查咗头先嗰三样嘢之后，就要运行一次噶咯，做足检查、测试、检验，证实吊重机系安全先可以攞嚟吊运物料啊！ 明白，即是要将所有的设备检查清楚，确保他们的操作是正常才可以继续开工嘛。 咪就是啦，这些步骤不少得的，绝对不可以贪快贪方便偷懒不做啊。 思芬哥，摩托车，剛才你們說連化學品都要 check 清楚，那其實要 check 些什麼？ 要看看化學物品儲存櫃有沒有破損，然後就應該要穿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才再去看看化學物品有沒有洩漏，沒有洩漏了那就再看清楚每種化學物品是不是有適當的標籤嗎？ 啊，我還想到一件事要留意，就是要確保在一個空氣流通的地方才好去處理化學物品嘛。 對了，啊，好啦，唔好讲咁多啦，你唔好咁心急挂住开工先，记得检查清楚每一个工作步骤，确定安全先至好开工。 施师傅就系咁啦，嗰日好彩有思芬哥同埋摩呢姐提醒我啫，如果唔系，我都唔知道自己会搞出啲咩意外出嚟 啊！哎呀，后生仔，个个都系边做边学噶啦。如果人人都好似你咁，遇到少少事就话唔做，你咁样冇嘢会做得成噶。俾啲心机，只要你肯学肯做，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嘅。唔好揦埋口面啦。嗱，施师傅请你食饭，食完饭继续努力工作。 系，知道，多谢施师傅。开工前要检查好，齐向意外同 say no。我是安俊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谁胆敢亲你一亲，怕会被咬才长出刺针，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内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装凶猛捉困。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法，问候亦真得那么假，将你攻陷，抗拒被爱，宁愿先脱身，智慧爱强爱远才率先刻意挑人，怕泄露一刻趁自紧，是害怕得过分，要以你作为无音，哪个敢抱紧？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 穿你所有心花，别暴露倦确的你吧。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请跟你先放松好吗？自在地讲